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81章， 快走，不然我们会被那只尸城给盯上。 矮男冲着三个人叫道。果然，那只吞饮上千亡灵的肉丘尸尘鼓出来的眼睛缓缓地往这里挪动着，显然这家伙对法师有着特殊的感知能力。几个人都很清楚，以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和统领级的亡灵抗衡，眼下也只有赶紧逃离这里，真要被尸尘看上的话，想跑就来不及了。四个人窜入到小巷子当中，利用房屋做遮掩，抬起头，天空被狭窄的道路夹了个缝，缝隙中的雨空中仍旧可以看到肉丘尸尘呈现肉褐色的掠过，飞向了城市更深的地方。假如这些肉丘尸尘的胃里面都吞饮着上千只亡灵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城市的每个角落就都能看到亡灵的身影了。这一幕实在令人心颤心寒，就连法师都需要抱头鼠窜，用危在旦夕来形容古都已经一点都不过分了。雨水落下了，笼罩了一整个内城的巨大金色结界却不予阻拦，仍旧是洒在街道，洗刷着古都极具历史底蕴的建筑。钟楼耸立成心，这里正有一束金色的柱子一样的光芒打在天穹当中，然后以这金色的一束巨光为主轴，如伞一样打开了金碧结界。光弧面罩在地面的位置也正好是内城墙的四面，四面城角也都有金色的光之法阵做引导，城门敞开着，冗长的人流正往城内挤来。紫色警戒下，他们唯一庆幸的就是自己当下就在离内城不远的地方。内城墙并不算是巍峨，但是有魔法结界的守护，这看似普通的护城之墙却固若金汤，即便是统领级的生物也休想撼动他们。北门处，往日里根本不对外开放的安远门此刻也站满了众多法师，安远门飞扬的眼角之下的瞭望廊上更是一群高位者一脸的愁眉莫展，等待着钟楼魔法协会做出决定。而在城楼之下，一片的骂声此起彼伏的，多难听的话都有的。恐慌的民众们只看到这些人无所事事地站在城楼上，只看到他们此刻完全没有出手去消灭亡灵的意思，只觉得这些法师根本不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一群冷血只知道保护自己的动物。 禁卫首席，再等下去会让民众更加失望的。 一名年轻的禁卫法师焦急地说道。骂声难听至极了，让这名心性并没有那么坚定的禁卫法师已经面红耳赤了。法师不就是应该在这时候站出来吗？尤其是他们这些被整个古都称之为荣耀法师的禁卫法师团。禁卫法师团是堪比宫廷法师的一支魔法协会的精英成员，他们每个人都从众多不同岗位上的法师当中精心挑选出来，更有城市之盾的称呼。眼下他们这些禁卫法师却需要站在内城墙这儿，眼睁睁地看着那连绵的城市遭到了无休止的破坏，看到远方亡灵如黑色潮水似的吞没了外城墙，吞没了街道、楼房、城区还有人群。 左峰，你镇定一些。 另一名禁卫法师呵斥道。 可是你们也看到了，我们若是再躲在这里不去将那些亡灵赶出城市，我们真的不配做禁卫法师。 左峰激动地喊道。身穿紫金色连袍的禁卫首席只是漠然地看了一眼那名叫做左峰的男子，一句话没有说。就在这时候，一名传令员以极快的速度赶过来了，在禁卫首席耳边说了几句。禁卫首席抬起头，那双锐利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那些砸落在街道、公园、商场和楼房当中的肉丘尸尘。 禁卫法师听令。 首席突然间声音高亢，就像钢铁敲打时发出的声音一样的雄浑。一时间，城楼上一排排穿着紫色长衣的法师们纷纷挺直了身子，冷雨落下都要因为他们凛然的气势而凝结成冰了。会加入禁卫法师的必定是高阶， 当一群高阶法师同时肃然时所产生的气场又是何等的恐怖呢？ 消灭肉球尸神！ 禁卫首席法师再一次高声地下达命令了。话音刚落，有三分之一的禁卫法师竟然都拥有飞行的能力，他们会念起星座之咒，扬起风之翼飞翔到人群上空，或是拥有异魔具能够振翅而起。训练有素的他们甚至形成三人小队，直指肉丘尸臣。尸臣那可是需要一个队的高阶法师才能够真正将其消灭啊！而且这些穿着紫衣的禁卫法师却是每三人一队，面对横空降世的尸臣泰然不惧。高阶法师要么掌控着能够疾行飞驰的魔法，要么拥有驯兽代步，不能飞行的其他禁卫法师速度也绝对不慢，他们在屋檐之间飞踏着，在高楼之间穿梭着，在人潮之上飞跃着。禁卫法师一出动，一片的呼声也随之响起了。这些紫色的高阶法师越飞越远了，不知不觉已经化作了紫色的小点儿，分布在偌大城市的某个角落当中。禁卫首席法师依旧站在城楼上，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北面的这片城区。刚才那名传令员还在他身旁，最后忍不住低声多说了一句： 卢欢，我没记错的话，你的家人都在南城吧？ 嗯。 首席卢欢点点头。 有消息了吗？ 传令员问道。首席卢欢摇摇头，传令员没有再说话，只是看了一眼首席卢欢那刚毅却忧心忡忡的脸。很多时候身居要职却更身不由己，作为安远门的最强的超阶法师，他们的职责就是在天空当中那只骨骸生物往这儿飞来的时候把它头颅给砍下来，除此之外他们哪儿都不能去，他们什么都不可以做。他们眼睛当中看了无数的鲜血，也看到了成片的尸体。作为超阶法师，他其实完全可以用一个超阶魔法把他救下的，但他不能那么做。消耗的这些魔能兴许可以救这些人的命，但也可能令他们败在这骇煞明主手上。自己要是败了，会死去的人不是一片而是一城。 妈的，这种鬼东西到底有多少？ 艾南破口大骂道。城市街道纵横交错，人群乱成了一片，哪怕是一只最低级的腐尸站在车道上也能够惊起一片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更是可以传染的，导致疏散与撤离变得更加没有策序了。人们在各自逃着命，协助的法师就更难保障他们安全了。现在法师们真正能够做的就是消灭亡灵，街道上、道路旁还有商铺里面都已经出现了亡灵的身影。那只骇人的山峰之狮已经将成千上万的亡灵抛到了不同的地方，每一只尸臣的腹中又裹着千只的亡灵，这千只亡灵四处的追捕、厮杀、啃咬，生命变成了赛跑和赌博，跑得慢的会被腐尸给拖走，而你根本不知道下个路口会不会有一只满是鲜血的恶鬼在那儿等你自投罗网。莫凡、周敏、慕白和矮男四个人已经穿过好几个街区了，几乎每过一个稍微大一些的街道都可以看到亡灵，能够出手消灭的他们都会消灭的，可他们的魔能也实在有限，很多时候遇到腐尸成群的在巷子里面凶残进食，他们只能够绕道离开了。不忍也痛心，更觉得可悲与残忍，但那又能如何呢？战争到来了，灾难席卷，生命何止是廉价，不单单是在这些妖魔的眼中如此，就连人类之间也是如此的。 快点了，跨过这座立交桥就是博城街了，这片街区好像暂时没有受到亡灵的袭击。 周敏指着前面那一排密集的房屋和街道说道。 要按你们之前的方法走，至少还需要大半个小时才能抵达这里，趁这一带没有亡灵，赶紧带上你们的人撤吧。 慕白走在前面，原本他想用铝魔具来穿过前面这一片杂乱的区域，却被莫凡给制止了。魔具能不用就别用了，有可能会救你一命的。莫凡经验上终究要比慕白更加丰富。慕白点点头，尽管跑得有些累了， 但终究没有使用铝模具。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2章， 崩的一下，突然间横跨了有四五百米的立交桥上发出一声巨响。他们抬起头，赫然发现一只长着尖锐黑色翅膀的恶鬼站在立交桥之上，它浑身被灰色的毛发覆盖着，又力大无穷，一个手便能够举起一辆停滞在立交桥上的轿车。那巨响正是这个恶鬼举着一辆汽车往路面这里砸下来的声音，那黑色的轿车瞬间报废了，更有火焰在窜起着。 救命，救命啊，救命！ 声嘶力竭的惨叫声从一辆红色汽车当中传过来了。莫凡望去，发现那只长着翅膀的恶鬼又举起了一辆汽车要往公路上面砸，而红色的车窗里还探出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脑袋，脸色苍白地求救着。还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恶鬼便把那车带人狠狠地往下面砸过去，只听到那女人在半空当中尖叫声凌厉至极。 车上有人！ 周敏吓得花容失色，因为这辆车落下的位置就离他们不过十米的距离。 妈的，一起宰了这恶鬼！ 莫凡骂了一句。千钧一发，莫凡身子一下子沉入到立交桥的影子下，紧接着飞快地窜到了那辆下坠在半空当中的红色轿车之内。 莫凡！我靠，这小子不要命了！ 矮男大叫了一声，车子是从桥上砸下来的，下坠的速度最多不会超过两秒钟，莫凡这样使用遁影钻到车子里面，岂不是要跟那女人一起被铁皮给压死吗？崩的一声巨响，整辆新款的红色轿车砸在路上了，直接变成了一堆废铁，车零件到处飞散着，有些已经滚到他们三人的脚边了。可也在同一时间，一团黑色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掠了出去，并且迅速地闪到了立交桥的下面。那团影子渐渐清晰了，正好穿着一件黑衬衫的莫凡诡异地从阴影当中走出来，怀里面抱着一个紧紧闭着眼吓得已经昏过去的女人。 牛叉！ 矮男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车坠落是有车影，而莫凡正是利用着落下来的阴影遁入到车内，然后在车砸向地面之前再利用遁影闪出来。先不说连续两个遁影使用间隔时间之短的问题，就是这份胆识跟魄力都不是正常人敢去执行的。 你到了一念心鬼的境界了。 慕白不愧是学霸，马上判断出莫凡的修为。也只有一念心鬼才可以一念之间完成初阶魔法，也只有一念心鬼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连续使用遁影。 对，先别说这些了，灭了这只会飞的恶鬼，不然咱们都会倒霉的。 莫凡指指上面，他把那女子放到桥墩底下，没多久这女的便醒过来了，正要感激涕零的时候，莫凡已经又化成一团影子沿着桥墩迅速地朝着立交桥之上窜去。 跟我上去！ 慕白迅速地完成了冰锁，他操控着这粗壮的冰链子倾斜地缠住了立交桥的石护栏，形成了一个铁锁之梯。周敏和矮男跟上了慕白，纷纷踩着冰锁紧随着莫凡所化成的黑影冲到立交桥上。 这是大祸鬼，经常像蝙蝠一样躲在夜幕里，像一阵风一样从人头顶上掠过，然后头顶上就出现一个血洞，下一秒一束血混合着脑袋的浆液一起喷起来。 周敏是一个妖魔论的高手，任何亡灵他看一眼就能认出来。 别吓我！ 矮男怎么说也是个老猎人，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总之要小心他的食指会突然伸出暗沟，只要往人脑袋上一戳就死定了，很多楷模具都抵挡不住的。 周敏再一次提醒大家。周敏的声音莫凡也听到了，他遁影到桥梁上之后便特意看了一眼这大祸鬼的手，原来这家伙鬼手上只有一个手指，心长而又纤细，简直就是一个勾魂之物。 哦， 你说他经常躲在夜幕下，他是不是也拥有暗影系的能力呢？ 莫凡皱起眉头，隐约感觉这头大祸鬼身上有着阴暗的气息。 对，所以你的巨影钉对他是无效的，必须让慕白用冰锁捆住他，而且这家伙很会逃跑的，所以千万别让他察觉到我们能够斩杀他，否则他一感觉不对劲就会逃走的，然后没完没了地飞在空中缠着我们。 周敏说道。大祸鬼这种东西在夜里肯定是一只最可怕的夺命蝙蝠鬼怪，他们盘绕在黑夜上方，并且将身子隐藏其中的能力，对那些猎法师们有着致命的打击。但是在这大白天，大祸鬼的行动其实受到很大的阻碍。这狡猾的大祸鬼一看到法师包围上来，便第一时间扇动着尖锐的翅膀，制造出了黑色的鬼雾来。这些鬼雾类似于暗影系的高阶魔法撕夜统治，只是无论是震慑力还是范围都远不能和撕夜统治相比。他想要制造一片利于他的战斗空间，但是这种专门耍阴谋手段的鬼将一旦遇到光系法师便无可遁形了。 光耀净化。 矮男是个老猎人了，一见到这大祸鬼要制造混乱，手掌上就有一团乳白色的光团开始闪耀，往鬼物的正中间抛去，散射出来的金色光辉便把这些弥漫如汽车尾气的鬼物给净化干净了，所有的污浊跟腥臭也随之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大祸鬼那鬼影的身法在光耀的照耀之下变得非常清楚了。 冰锁， 慕白再一次描画出中阶冰系的星图来。这家伙的周围凝结的冰霜看上去非常的剔透，宛如水晶一样美丽，很显然他所掌控的冰种也不是凡品。长长的四条冰霜锁链同时出现，慕白操纵着它们迅速在大祸鬼的上方缠结着，编织成了冰色金属状的铁链锁网，笼罩在大祸鬼的上面。大祸鬼刚要飞到空中摆脱众人魔法纠缠，结果这冰锁编织的锁网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了，强行把他给按落了下来。冰锁都是附带冰幔效果的，一旦沾到敌人的肌肤，冻结之力便会迅速地蔓延和渗透的。而慕白的冰种明显在这方面有比较强的效果，刚罩住大祸鬼没多久，便看到这家伙身上有冰霜开始凝结，已经遍布他两只胳膊了。 他不能遁影，不能飞到空中，就没什么太大威胁了。 周敏一看到矮男和慕白都非常的有猎杀专业，率先将大祸鬼最令人头疼的能力给封住，顿时大喜。和厉害的人同队就是不一样，要是傻傻的任凭大祸鬼制造鬼物的话，又或者让他飞到空中，那很容易被这家伙弄得鸡犬不宁。 莫凡，该你了。 矮男说道。莫凡现在已经掌握了一念星鬼的高端技巧，完成中阶魔法也不需要吟唱太长的时间。紫黑色的星轨一道接着一道流畅的出现，交织成了绚烂的星图。雷霆之力踊跃着，可以感到空气都在变得焦灼。跟着莫凡目光凝视大祸鬼的上方，霎时间有一道雨幕下的惊雷笔直地坠落了下来，触目惊心地照耀了这座立交桥，准确无误地轰在了大祸鬼的翅膀之间。大祸鬼即便力大无穷又能如何呢？光耀让他失去了视觉，冰锁困住了他的行动，这家伙完全变成了莫凡的魔法靶子。一旦霹雳狂舞，所有的闪电都轰在一个目标上，所造成的威力那是相当可怕的。随着第三道、第四道和第五道紫黑色狂雷劈在大祸鬼的身上，大祸鬼这身子都陷入到了碎裂的桥梁底部，背部溃烂而又焦黑的。大祸鬼并没有死，但他想爬起来已经有些困难了，附带的空间震荡效果估计已经把他关节都给打碎了。亡灵即便没有疼痛，一旦重要的部位受损，肯定会影响行动能力的。 够暴力，我还真没怎么见过一个中阶魔法师便接近秒杀战将级亡灵的。 矮男给莫凡竖起了一个大拇指。莫凡是典型的暴力法师，当初在明珠学府团队比赛的时候，给他出手的机会对面多半要残一片，战将级的生物也是如此的，换作是别的中阶法师队伍，那也要齐心合力才能勉强斩杀一只战将级的亡灵。 但是对于雷系第三级且拥有灵种的人来说的话，一个霹雳狂舞顶一个小队的轰炸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3章。周明也没有闲着，很快补上了一个猎拳地煞。那绽放的死亡火焰花吞没了大祸鬼所在的位置，竟然是将立交桥都轰出了一个窟窿来。火焰剧烈的燃烧着，大祸鬼的翅膀上已经被烧毁了，他浑身火焰垂死挣扎的乱撞，那些堵在立交桥上的汽车被他像一堆玩具一样扫开了，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还想跑？ 慕白再控制冰锁，冰锁灵活地穿梭在车辆之间，一下子就捆绑住了大祸鬼的双腿。手一抬，冰锁生生地把大祸鬼给拽了起来。但此时大祸鬼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大块黑炭，周敏的火焰是属于持续焚烧型的，过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熄灭的迹象，把大祸鬼最后一点生命都烧得丝毫不剩。 我去拿亡灵结晶，这东西留着有用。 矮男一看大祸鬼已经死透了，胆子很大的走了过去。这家伙不愧是老猎人，手段麻利的将大祸鬼的亡灵结晶给取了出来。像这种用雷电轰杀、火焰焚尸的亡灵，其亡灵结晶多半保存比较完好。亡灵结晶其实就是魔石，里面蕴藏着亡灵们数十载淬炼死气之后的精华能量。奴仆级的亡灵结晶没什么用，大白菜家战将级的完整结晶那可就值钱了。 拿去，这东西能补充魔能，任何系的都可以，比药剂缓慢恢复好用多了。 矮男把亡灵结晶打成两半，其中一半递给了莫凡。莫凡眼睛一亮，他现在最担忧的就是魔能了，尤其是召唤系。吉星狼跟小岩鸡过长时间的战斗令他召唤系星云都暗淡了，如果这样路途上一直受到阻碍的话，没走到一半自己就会废的。原来这东西有妙用啊。莫凡把亡灵结晶放在手掌心上，当他用意念探入之时，果然有一股鲜活的能量注入到身体当中了。莫凡果断把这股能量灌入到召唤系星云当中，召唤系魔能便是小岩鸡和吉星狼的口粮，他们两个现在精疲力尽，正在休养着，而莫凡又不能提供魔能给他们，接下去肯定还有更多可怕的亡灵，没有他们两个协助，莫凡终究是不安心的。 这东西有使用副作用的，一天内第一次使用，它能够恢复大概四分之一的魔能，第二次用就只恢复八分之一，第三次就继续减半，第五次第六次便微乎其微。 矮男叮嘱莫凡说道。好的，离内城墙还很远呢，我们这一路要尽可能的节省魔能才好。莫凡严肃地跟大家说道。周敏和慕白都点点头，他们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有多么的严峻。博城街都是以三层的楼房为主，一楼是迎向街道的店铺，二楼存货，三楼是用来居住的。此时此刻街道已经是一片蓝绿了，到处都是破败的迹象。街道的最尽头位置，那是一栋外层由铁皮包裹的坚固屋子，里面放着坚固的铁笼，原本是用来锁住一些抓捕来的妖魔用的。铁笼子很大，接近一个房间，里面颤颤巍巍地站着大概六七个人，其中王三胖和赵坤三两个人就在里面。 祖宗，求你别哭了，哭声把亡灵引来，我们就全完蛋了。 王三胖对身旁那个少女说道。少女哽咽着，强行不发出声音来，可那双大眼睛里面充满着泪水和恐惧。 我们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不如撤离吧。 一名黑色的机车青年说道。 我去，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前面有很多的腐蚀根本过不去， 过去的人全都死了。 赵坤三骂道，昨晚在城墙，莫凡等人前往集结令的主城楼后，赵坤三和王三胖俩人就返过来了，谁知天刚亮就发生这么恐怖的事儿。他们本要带人撤离，谁知道一个巨大的肉蚯横空飞过，直接砸在了前面那条主干道上。主干道那么宽敞，小巷子又少，那里已经遍布了黑色的腐尸和白色的骷髅，那些之前妄想闯过去的人都死在那儿了。所以赵坤三跟王三胖才把博城的人聚集到这儿来，躲在笼子里面，可他们能够召集的人很有限，其他那些人不知所踪了。嗷的一声，忽然屋子外面传来了一声腐尸的叫声，躲在笼子里的人脸色一下子变了，呼吸都快停了似的。 别过来，别过来，哎呀，去别的地方，求你了。 赵坤三已经开始拜佛了，可是拜什么来什么呀，那只腐尸嗅到了里面传来的鲜活肉味，竟然强行的撞开了铁门，也不管铁皮插入身体当中，径直朝着铁笼子这儿走过来了。 妈的，灭了他！ 王三胖骂了一句。 哎呀，就一只，我们俩能杀？ 赵坤三松了一口气，俩人立刻走出了铁笼。赵坤三看了一眼王三胖说道，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你伺机宰了他。 王三胖也看了一眼赵坤三，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 下一秒两人同时的一阵恶寒。 尼玛，我们一个风系一个土系，都是位移魔法，杀个毛线呐！ 赵坤三怪叫了起来。而此时那只腐尸已经冲了过来，这家伙奔跑的速度比人快了两三倍，所以普通人被腐尸盯上基本上就会没命的。他们两人反应极快，马上施展出第三级的地波跟风鬼。赵坤三绕着这个厂房狂奔着，腐尸在追着他。 看你胖爷的！ 王三胖施展出了地波，身体诡异的出现在了王灵的后方，他的手掌心上突然间有金色的光芒闪耀着，迅速的化作了一柄尖刺，在那只腐尸没有留神之际狠狠地插到他的后脑勺当中。光刺对亡灵的杀伤力很强，即便没有刺对亡灵结晶的部位，王三胖这光刺模具也直接干掉了这腐尸。看到腐尸缓缓地倒下了，赵坤三这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给王三胖竖起了大拇指说道， 没想到你还有防身的家伙。 躲到铁笼子里的那五个人也都庆幸，看来关键时候法师还是顶用的。王三胖收回了光刺，看了一眼被撞开的铁门外，下一秒脸色都铁青了。 妈逼，快躲到笼子里！ 王三胖大叫了一声，话音刚落，那破损的铁皮门突然间被一股巨力给撞开了，紧接着就是十几头腐尸蜂拥而来，他们都要把这整个厂房给填满了，一个个满嘴獠牙，满手鲜血，看得人头皮直发麻。两个人急急忙忙冲到大铁笼当中，立刻用锁链把这门给反锁了起来。腐尸的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就撞了上来，撞得整个铁笼嗡嗡的响，还有几只直接跳到铁笼的上方，将手臂不断地往铁笼缝隙里面伸，要去抓躲在笼子里的人。一时间铁笼周围挤满了腐尸，他们又啃又挠的，一个个都是要活吞笼子里面的人。 哎呦，完了完了，这么多腐尸啊！ 赵坤三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整个人陷入绝望。 这笼子还撑得住？ 王三胖说道， 迟早会被啃掉的。 那机车青年已经吓得尿裤子了。王灵是最锲而不舍的生物，即便这铁笼的材质特殊，但也根本架不住十多只腐尸的摧残呢。很快有铁杆断裂了，其中一只腐尸半截身子都快钻进来了。 雷印！ 他们几个绝望之际，忽然间屋外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紧接着便是成片成片的雷电蟒蛇飞向了铁笼子这里，窜到了那些腐尸们的身上。铁笼子本来是导电的，雷印电弧在铁笼当中反反复复地传递着，电的那些攀在笼子上面的腐尸一个个剧烈地抽搐了起来。这雷印可是非同寻常的， 十几个腐尸竟然全都被麻痹倒在地上了，一个个眼睛仍旧贪婪地注视着铁笼，身体却没法动弹。笼子里的人倒没什么事儿，只是电弧在他们周围窜动，看起来有些惊心。当腐尸们倒下，他们这才发现损坏的铁门处只穿着一件黑色长衬衣的莫凡走了过来，他的双手还有电弧在缭绕着，一瞬间压制住十几只腐尸的人正是他。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4章。 莫凡， 赵坤三和王三胖俩人差点跪地叫祖宗显灵了，来得太及时了。而铁笼里面吓傻的少女和那尿裤子的机车青年也都愣愣地看着莫凡，他们绝没想到这么多的腐尸竟然被这人一个魔法都给打倒了。 把他们干掉吧，否则他们很快就会爬起来。 莫凡手臂上仍旧有雷电印记，这些雷电不停地窜出着，持续地惦记着那些腐尸。毕竟是第四级的雷印所造成的麻痹立场，对付这些关节僵硬的腐尸再合适不过了。周敏也不客气，朝着地上的每一具腐尸都释放了一团火滋粉骨，趁他们不能动弹的时候把他们都给烧成灰了。 怎么才这点人呢？ 慕白走了进来，发现铁笼子里加上赵坤三王三胖才七个人，不免皱起了眉头。 其他人都跑散了， 能带走几个是几个，找是不可能了，快走吧。 矮男说道。 前面过不去。 王三胖还算是镇定，立刻告诉众人前面出现了什么情况。莫凡听王三胖的讲述之后也是一阵的头疼，很显然前方横着的主干道上便有一只肉丘尸尘，那里有上千只的亡灵，除非绕很大的路，否则根本就没法继续往前走。 先看看再说吧，我们不和尸尘交手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再绕道的话说不好我们会被后面涌上来的亡灵大军给吞没的。 莫凡说道。这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主干道，沿边的商铺、商场、写字楼还有大厦耸立着，竖直能够穿过的街道巷子却很少，正中央的直通安远门的大主干道更是被亡灵给盘踞着，主干道聚集的人会更多的，以至于亡灵也会疯狂地往这儿涌，于是所有的主干道基本上都是亡灵最密集的地方，甚至还有一座楼一样的肉丘尸尘卡在那儿，完全就是一座肉山，连法师都休想从他的面前穿行而过。莫凡等人并不惧怕腐尸成群，哪怕出现战将级亡灵他们也可以快速的解决，但如果遇到肉丘尸尘的话，一万个是死啊。他们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那条横在很多人面前的主干道上，果然发现整条宽敞道路上充斥着亡灵、骷髅、腐尸、恶鬼，各种都有。最可怕的是这成群成群的亡灵当中，尸将和骨将竟然也不在少数。道路上血迹斑斑的，尸体横七竖八的，完全是一副末日之景。 这简直是一条死街了。 矮男躲在一栋楼的阳台上，声音发寒地说道。从高处望下去，可以看到附近一些道路上还有一些不知情的群众正在往这条死街上逃，别说是普通人了，估计法师闯到里面都没有命了。 亡灵数量太多了，光凭我们几个很难闯过去啊。 慕白说道。 不出意外，这附近应该会有别的法师，我们得找到他们和他们联起手来，否则大家都要死在这里。 矮男说道。慕凡点点头，死街亡灵太密集了，真要闯过去那也是一场恶战。最头疼的还是那只肉丘尸尘，一旦把它惊动，大家就都会死在这儿的。 我去找人。 矮男行动起来也干脆，两三下就不见人影了。 我去看看前面什么情况。慕白、周敏，你们在这保护他们。 莫凡也没有干等着，吩咐着大家伙， 他们队伍当中是有普通人的，强行闯过去肯定不实际，一定得杀出一条路来才能够让博城街的这几个人安然度过。 好，你小心。 周敏说道，话音还在他们躲藏的楼里面回荡的时候，莫凡已经不见身影了。在这种楼房耸立的地方，莫凡其实行动起来非常方便，有阴影的地方便能够挪动，交错的楼影和某些死角都是莫凡的踏板，可以自如地穿梭。莫凡身子从一处阳台处轻轻一跳，踏着一家楼房的铁网窗，又一下子弹射到了一栋楼层较低的矮房天台上。这个天台已经被旁边一座高高的黄色写字楼给遮蔽光线了，莫凡黑色的身影落到天台上之后，整个人像钻到水里似的消失了有好几秒钟时间。没多久，莫凡便在天台的另一边出现了，目光注视着紧隔着一栋楼的死街，低头看了一眼深邃雨帘所打击的小道，莫凡让身体自然下垂，正好落在一家咖啡店的遮阳伞上。莫凡借着遮阳伞的弹力终于落到地上，一转头就看到一只恶鬼在伞的下面，那只恶鬼脑袋上长着角，下巴很长，下唇处有宛如豪猪一样的尖牙暴露了出来，整张脸赤红赤红的。他原本是在这里巡逻，谁知道头顶上的伞一震，落下一个人，一时间鬼眼瞪人眼，转角遇到鬼的火花四射呀。嗷的一声， 雷印， 恶鬼怪叫了一声，朝着莫凡扑过来了。莫凡伸手算是敏捷，往侧面这么一跳，躲开了对方的扑击之后，马上把手掌上的雷电送了上去，电弧噼啪的乱响着，一下子缠满了恶鬼的全身，几十次电击同时产生，电的这恶鬼是外焦里嫩，浑身抽搐，大有跳霹雳舞的感觉。莫凡雷印的威力可是不小的，这恶鬼明显是脆弱型的，所有电弧穿过他身体的时候便把他给干掉了，小小的残破飘到了小泥球坠当中。 啊，这就死了？ 哼，莫凡有些意外，但是没心思多想，他此刻离死街就只有面前这一栋楼了，楼后是一家咖啡店，莫凡索性踏入了这家咖啡店，暂且先躲到屋子里面，慢慢的探入到另一头去查看这死街的情况。穿过咖啡店抵达了一个大厅，大厅有几只骷髅在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着，莫凡也不去惊动他们，直接化作了一团黑影，贴着天花顶潇洒地渡了过去。再往前便是死街了，楼房的临街橱窗被砸碎了大半，碎玻璃碴撒得到处都是，不远处的角落还有一具已经被啃得面目全非的男尸，从服饰来看应该是这儿的店员。橱窗里边是一堆散乱的模特，莫凡便藏在这几个模特的背后，顿影可以令他几乎和一些比较暗的背景重合，并且隐匿住气息，短时间内不会被那些低级的亡灵发现的。这橱窗外面就是死街了，街道比看上去要宽敞几分，即便是莫凡想要用顿影穿过去也不太可能。这一眼扫过去，腐尸、骷髅、恶鬼的数量就不下200个，而战将级的亡灵更有3-4只的样子，即便是一对精英中阶法师队伍也未必可以杀过去。没办法，有肉丘尸沉的地方亡灵必定密集如狗，但愿矮南那边能够找到几个靠谱的法师队伍，大家齐心协力才能真正过这条死街。莫凡又查看了一番，筛选了一条亡灵数量会稍微少一些的横穿道，很巧的是那正是一条长长的斑马线，过了斑马线前方就是一条越行越窄的步行街，只要大家冲到步行街，往后即便有大量的亡灵涌过来也会被两旁狭窄的建筑物给挡住的，利于大家脱身。 啊，有会飞的法师。 莫凡刚要离开，突然间看到街对面的一座西餐厅上面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男子，男子背后还有风之翼在盘旋着，尽管风之翼没动，但是周围的气流却出现了高速的旋转，该紫色衣服男子似乎也是前来探查情况的。目光扫过这条死街的时候，却突然间锁定了躲在橱窗那儿假装假人模特的莫凡。 你们那有多少人？暗影法师？ 男子的声音突然间从对街飘了过来，声音清晰的宛如在旁边响起。莫凡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这是心下之前有使用过的心灵之音。对方能够传音给自己，可直接又怎么回答他呢？难不成俩人一块掏出手机，同时摇摇微信，先加好友吗？或者这位紫色风系高阶法师干脆传音过来时把电话也报一下？事实上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妖魔对时代信号这种东西是很敏感的，哪怕是给别人发一个表情过去，那也等于向附近的妖群发了一个 GPS 定位，亡灵都会涌过来的。我们法师四个，初级两个，普通人五个，不过我的一个伙伴已经召集附近的人了。莫凡也不知道该如何回音，索性自言自语，也不知那位风之翼的高阶法师能否听见。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5章，还真就被莫凡给蒙对了。那法师很快就回电了：“ 你尽可能召集多些人，我和我的另外两名队友会出手对付肉球尸臣，所以你们趁这个机会让被困的这一代人集体穿过死街，当然确保人群中法师的数量足够。我们三个人必须全身心对付肉球尸臣，而那些奴仆级亡灵和战将级亡灵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紫色衣裳的法师说道：“没问题，我立刻把这个信息转达过去，把人聚集起来一起过街。”莫凡回应道：“ 多谢了，假如有人还犹豫不决，你就告诉他们我们是禁卫法师，我是左峰，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这次能逃难的机会。” 紫色衣裳法师说道。禁卫法师？哦，好。莫凡立刻返回到大家窝藏的地方。让莫凡诧异的是，离开之前这屋子也就不到十个人，现在一下子都快挤满了，竟然多出了四五十号人来，真是不得不佩服矮男拉帮结派的能力啊！这么短时间竟然有四五十人入伙了，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法师，普通人才二十几个。很显然矮男是故意挑法师多的队伍结伙的，以矮男的性格是没有必要做那种好人的，普通人越多就越容易成为累赘，反正矮男从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义务拯救别人性命的良知法师。有一位自称是继位法师的人刚才在对接，他让我们尽可能的聚集多的人，趁他们对付肉丘尸臣的时候一起冲到死街对面的步行街里面。莫凡对屋子里的五十几个人说道。 禁卫法师有救了，这一下有救了。 人群当中有个裹着毛帽子的中年法师惊喜地叫了起来。 太好了，原来禁卫法师出动了，我就说大家不要轻易放弃啊。 一名浓妆艳抹的女法师说道。 哎呀，有禁卫法师为我们开路，我们可以安全度过这一段了。 不不不，你们听清楚我说的，禁卫法师会出手对付尸臣的，但他们无暇顾及死街上那些亡灵，所以其他的亡灵必须由我们来收拾。 莫凡把这事儿重新讲了一遍。 不会吧，他们不是来救我们的吗？ 一个少女已经带着哭腔了。 别慌，大家别慌，我们这里的法师数量也不少，所以大家只要听从安排，找准机会一口气冲过去还是有希望的。我是中阶的木系法师，大家要相信我们的能力。 那名浓妆艳抹的女法师说道。 是啊，不要小看我们的实力，那个矮矮的家伙不是说了吗，他们那里有四个都是中阶灵种法师，是高手。我自己虽然是一个初阶的，但我修的是火系，亡灵要敢过来就让他尝尝我火字爆裂的滋味。 这群人的整体素质都还算高，也知道必须齐心协力才可以安全度过，所以都很听从整体安排。矮男、周敏、莫凡、慕白这个队伍是全中阶法师，实力算是最强的了，其他小弟并入之后都会非常配合的。慕白，你说怎么办？莫凡问了一句。 我觉得要人多。 慕白很直接地说道。 是啊，人多力量大。 周敏点点头。 不不，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但你们应该知道白蚁求生理论吗？ 慕白已经展现出一副睿智学霸的姿势了。 白蚁求生理论，我读书少，不懂啥意思。 毛帽子裹着脸的中年男子说道。 白蚁群体迁徙，但他们前面的道路上突然出现了火墙，假如就这样冲过去的话，他们全部都会被烧死。于是白蚁们集体相互拥抱，裹成了一个大白蚁球，然后滚向了火焰。很快外层的白蚁被烧死了，并且一层接着一层，但最后大部分白蚁还是成功越过了火墙。 慕白平静地跟大家伙讲述的，一屋子一下子安静下来，众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难看。 他说的对，所有人安全过街那是不可能的，大家应该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人数太少，就不能像白蚁那样裹成一个足够厚的球，闯过四街的话全部都会死。而如果人足够多，有人会牺牲，但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安全过去的。 一名一字胡须的男子说道，此人穿着笔挺的西装，显然是在这附近写字楼上班的总裁一类的，可以说是普通人，觉悟倒是明显比某些惴惴不安的人高多了。普通人在这城难当中，一方面看运气，另一方面就看觉悟了，不抓住机会逃走或是撤离，肯定就死无全尸了。 那也只有这样了。我知道有一队躲在公寓顶楼，我去把他们叫过来。 地下车库那里有一群人，但好像没有法师，要不要让他们一起过来？ 这位小帅哥都说了，总会有牺牲的，关键是人得多，人越多死的概率就越低，管他们是不是法师，只要是活人都叫过来吧。 一个穿着黑皮裤腰也如模特的女子说道。 反正你们把这句话传达给他们，要一起走的就赶紧跟上，这是末班车了，不保证安全，另有想法的就继续等吧。 艾南叮嘱了那些去叫人的人，众人散去。为了他们自己性命能够保存，当然是尽可能多的把附近人给召集过来，有法师最好了，可以暂时抵挡一下亡灵的蜂拥，没法师也无所谓，羚羊群过河，恶则已捕之。莫凡站在露台的高处，目光往下看去，赫然发现人群已经挤到楼房之外了，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宛如一个偌大的游街示威队伍，就差举着亡灵滚出去之类的牌子了，粗略算了一下，至少得700人。几种法师的数量并不太多，之前屋子里面一共就有30名法师，而现在聚集了600多人，法师加起来才90个，不到100个，并且以初阶法师居多。中阶法师一共17个，包括莫凡、矮男、周敏和慕白在内。后进来的那13名法师里面，只有2个法师有灵种，所以真要拿这些法师来对抗死街上那上千只亡灵，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事到如此，莫凡觉得自己算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了，愿这700人一起冲过斑马线的对面步行街的这个过程能够少死几个。上千只亡灵分布在整条死街上，所以最初大家不可能立刻遭到上千亡灵的袭击。莫凡大概估算了一下，被鳄鱼拖到水里的人应该会有100个左右，1/7的死亡率，想来除非是那种真的已经吓得脑子空白了，不然都会懂一把的。莫凡感叹，乱世人民卑微之时，忽然间下方有人出现争吵了。 不要让我再重复一遍，让抱婴儿的到中间去。 矮男一把揪住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的男子，声音带着几分寒意。 凭什么呀，他一个大男人就因为抱着一个婴儿，早知道我也路上捡个婴儿，这一路上我看见没人管的小鬼多了去了。 黑皮夹克男子叫嚣道。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到街上去。 艾南也不跟那家伙废话，直接把他从人群当中给拖了出来。 哎，听你听你的，让他排到里面去。 黑皮夹克男子哪里是艾南的对手呢，而且也没见过这么没有道德的法师啊。 妈的，非得老子动粗，都给我听好了，1米2以下的孩子全到中间去，在外层的也别给我逼逼，最外面的是我们这群给你们卖命却不拿钱的法师。 艾南火气十足地吼道。 可这种抱着小孩自己却是成年人的。 人群当中也响起了一声，人多就是难以阻止和控制，每个人都把自己性命视作珍宝，谁都不想排到外围，那是最容易遭到亡灵攻击的地方。 这小家伙就麻烦你了。 为了不再引起人群不满，那名抱着男婴的男子最终面无表情地把孩子交给了一名大妈。大妈穿着跳舞鞋，多半是一大早起来跳舞的，倒是有良知，接过了哭闹的小孩说道， 哎呀，我可怜的孙子现在也不知下落，放心，我会把你儿子照看好的。 两鬓白的男子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自觉地站在了最外圈上。 哼，满意了吧？满意的话就别在那儿吵闹了，我们这些风系法师好不容易把周围的亡灵都引开了，好让你们聚集起来，别又招来。 矮男不爽地说道。吐槽完之后，矮男扬着头朝着高处放风的莫凡打了个手势，示意大部队要开始过死街了。 我是营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吧，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